酸甜苦辣滋味难分，可我的青春春如一滴水，在太阳下发出五彩缤纷。我的青春就像一阵风，朦朦胧胧就像在梦中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《豆蔻年华》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